道路交通伤害通常是高能量的创伤，因此这是一种对孩子威胁很大的伤害。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家长要对孩子做好安全教育，告诉孩子不在马路上打闹，不在机动车周围活动。对于家长来说，也要严格约束孩子的行为。第一，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独自骑自行车上路。第二，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独自骑电动车上路。第三，12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坐副驾驶。第四，孩子乘车必须使用安全约束系统，例如140厘米以下的孩子必须坐安全座椅、安全坐垫，140厘米以上的孩子应该佩戴安全带。第五，尽量不要用电动自行车带孩子，如果必须要带孩子，应该给孩子佩戴合适的头盔。第六，不要让孩子坐在共享单车的车筐里。有针对性的作业才有效。一位从教多年的数学老师表示，自己就推荐过举一反三的选做作业。一个班里每个孩子学习情况都不一样，不能给每个孩子同一份作业，作业的分层很有必要。对少部分学有余力的孩子来说，一些基础性的作业可以少做甚至不做。我会建议他们可以看一看举一反三中的专题，尤其是对课本上内容有拓展的部分，自己思考探索，有疑问来交流，对提升数学思维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自学奥数难度太大，而且没有专门的老师辅导，以巩固已学内容、适当拓展为主。而有些孩子基础掌握的不好，查缺补漏才是最重要的。有老师表示，在他看来，布置暑假作业的意义是让孩子们学习规划、合理利用时间，保持学习状态。作业也可以根据孩子情况更灵活一些，比如孩子有数学培训班的，就没有必要再做差不多内容的作业，有安排旅游的，游记可以代替周记，更多的假期时间应该留给阅读、运动和旅游。岭南木偶艺术精品荟萃来了。岭南木偶艺术精品荟萃是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东坡问月、游园惊梦、木偶杂耍、长筹舞等节目所组成，以杖头木偶为主，兼容了提线木偶、铁枝木偶的表现，突出表现了岭南木偶表演特色，功能扎实，细腻传神，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观赏性很强。这个节目已经在20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捷克等演出，每到一处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演出的时间是8月19号，地点就在顺义大剧院，目前还有50元最低票价。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家庭音乐剧《皮皮长袜子》是世界童话宝库中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本剧描写了一个奇怪又有趣、无拘无束、天真可爱的小女孩皮皮长袜子。她满头红发，小辫子翘向两边，脸上布满雀斑，大嘴巴。她脚上穿的长袜子，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她的鞋子正好比她的脚大一倍。她力大无比，能轻而易举地把一匹马、一头牛举过头顶，能制服身强力壮的小偷和强盗，还降服了倔强的公牛和食人的大鲨鱼。她有取之不尽的金币，常用它买糖果和玩具，分送给孩子们。她十分善良，对人热情，体贴入微。他好开玩笑，喜欢冒险，很淘气，常想出许许多多奇妙的鬼主意，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他与猴子尼尔森先生一起生活在小镇上，相信自己的父亲已经做了霍屯督导的酋长。和邻居的两个孩子杜米和艾妮卡一起共同经历了去马戏团、参加茶话会、与警察开玩笑、重见父亲等等温馨而又有趣的小故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28和29号，地点就在中国儿童剧场，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孩子在进行篮球运动时，需要经常的跳跃、跑动和各种拉伸动作的结合，有利于促进骨骼生长发育。长期进行篮球运动对孩子身高非常有益。而在打篮球时，不但需要跑、跳、拍、运、接、传等 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同时也能锻炼孩子手眼脚身体全方位的运动协调能力，而且对孩子的体能反应能力耐力都是很大的锻炼，有利于孩子综合发展，提高身体素质。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星瑞鹏翔国际篮球俱乐部创始人龚老师和苑教练。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星瑞鹏翔国际篮球俱乐部苑教练。苑教练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咱们这集呢，请苑教练来跟我们说说篮球启蒙这个话题哈。所以对于家长朋友来讲，第一个问题最想问的应该就是小朋友从多大开始练习篮球比较好？ 小朋友从现在看的话，四岁之后啊，开始学习篮球的效果是最好的。 嗯，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四岁的小朋友，首先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理解能力上的这个提升，因为像这个四岁的小朋友啊，教练的一些指令啊，包括教练给他的一些传授的一些这个篮球方面的知识啊，他是可以接受的。 嗯， 这样的话，他的学习效果是比较好的。 啊，也就是听得懂教练的意图，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对，没错没错 啊，跟他的骨骼发展啊什么的也有相关吗？ 像四岁左右的小朋友呢，首先他的这个身体发育的是一个增长比较快的一个时期，这个时候他学习篮球呢，因为篮球是一个跑跳的这个结合的运动， 对， 有助于孩子的这个软骨增长，促进他的这个身高长高。 嗯，哎，对，我们之前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说啊，就练习打篮球能长高，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心里边也有一些疑问，是长高了去打的篮球，还是因为打了篮球长高？ 因为打篮球长高是这样，就是好多的这个家长啊都有这个疑问，说我们都说这个打篮球可以有助于孩子长高，但具体的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这个情况家长们是不了解的。 对， 其实打篮球的时候它有很多这种拉伸的动作，包括这个跑啊向上跳，因为篮球嘛，你肯定要是投篮也好啊，包括你这个小朋友之间的配合也好啊，你都是一直在动着的。 对， 包括它有一些拉伸动作，拉伸动作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帮助孩子这个增长这个软骨的，软骨增长之后促进他这个骨骼发育，他就会有一个这个长高的这个作用啊。 嗯，那四岁一般身高多少啊？有没有人说觉得个小啊可能就不太适合，有这说法吗？ 没有，其实篮球的话像现在啊，这个篮球像咱们中国的这种篮球啊，国际化的这个训练的方式方法也好啊，包括跟这个国际接轨的这个想法也好啊，都是越来越完善的。所以说好多家长有一个误区，就是我的孩子太小，是不是不适合打篮球？ 对， 包括我的孩子现在啊个子很矮，是不是不适合打篮球？ 嗯， 因为在传统意识里面呢，家长都会觉得这个篮球嘛， 常人运动 是一个，哎，常人运动，高个子的这个运动。 对， 但是现在的这个训练的方式方法啊，这个也是不断的在变啊，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所以说小朋友打篮球呢，其实我觉得从四岁开始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四岁的时候这些小孩呢，他们对所有的东西是有一个这个 好奇， 哎，对，好奇心。然后呢，他对这个东西他之前是没有了解的，但是 容易产生兴趣。 对，通过这个篮球啊，可能他会产生他对篮球的这个兴趣，然后呢，学习效果会越来越好。 那小朋友那么点手，他用多大球？用标准的七号球吗？ 因为现在的孩子啊，现在的孩子小一点的，不同的年龄段，他们用的篮球，包括这个用的篮筐，都是有这个规定的。假如说像现在的这个四岁的小朋友，他们用的球都是五号球， 就小一圈。 对，五号球，因为篮球分为三种嘛，五号球、六号球和七号球。 嗯， 五号球的话呢是小朋友用的，像这种八岁以下的小孩基本上都是用这种五号球，因为他手小，力量小，他怎么才能保证这个正确的这些投篮姿势啊，包括这个运球的这些姿势，所以说他就要用这个适合他的这种篮球。 嗯， 包括这个篮筐也一样，因为不同的年龄段啊，他们用的篮筐高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像他们四岁的小朋友基本上就是1.6米左右的篮筐。 就保证他有个获得感，他能扔进去，要不然的话， 对， 标准篮筐太高了。 对，因为标准篮筐高，标准篮球又大，他打起来很吃力，因为小孩子嘛，他如果要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特别吃力，特别困难，他可能兴趣上就会比较淡。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对篮球这个东西，他可能觉得啊太难了，是不是我不 适合， 他的自信一点点，他的这个自信心越来越受打击。 嗯， 因为他投不进嘛， 对， 因为他拍球拍的也不是很好，所以说他可能会对这个东西，就是产生的这个厌烦了，可能我以后我就不想打篮球了。 嗯， 是这样啊。 嗯，明白。那练习篮球有没有一些段位的划分？就像钢琴考级，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可能在六岁，如果四岁开始学钢琴， 那么六岁或者是小学的时候就可能到达一个五级左右的水平。那么篮球有没有这些段位划分，或者说它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划分情况？ 篮球也是有这个水平划分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它这个划分的是基本上是按年龄段的，因为现在的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比赛的氛围也越来越好，不同的联赛呢划分孩子的这个这个水平也好啊，包括他这个分组也好，都是按照年龄，假如说四岁的年龄组、六岁的年龄组、八岁的年龄组，他一般是有两岁的一个这个跨度的。对，然后像这个孩子们接触篮球，跟这个假如像钢琴一样，我弹钢琴刚开始，我假如说练了一年，我有一个这个考级，到这个假如说下一级我可能要学习更困难的，就是水平更高的这些东西。对，但篮球也是一样的，篮球从他四岁开始接触，假如说到六岁这个阶段了，但六岁的阶段呢、他们学的东西和四岁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从四岁到六岁是一个过渡，他四岁到六岁的这个过渡期间呢，他可能掌握了不同的这个篮球的这个技能，假如说四岁我刚开始可能是兴趣为主啊，多做一些这个运球，结合着一些小游戏的东西，但是他六岁的时候可能会强度变大，训练的难度变大，然后他们的这个水平会有个提高。对， 那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接触的是就是所谓球感，人和球的那种感觉哈。 可能最开始接触的时候需要第一是需要孩子们对这个篮球产生兴趣，所以说可能是这种寓教于乐的这种形式，然后呢结合了一些游戏类的，然后不断的让孩子们去这个变换着不同的形式去练不同的这个东西，假如说运球吧，运球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小游戏类的这些东西，结合着运球一起，这样的话呢孩子通过这个游戏的过程中掌握了这个运球的一些技巧。对， 明白。那再往上一个级别，比如到六岁了之后呢？ 六岁之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相对来说，假如说训练，其实篮球这个东西它是围绕着传球、投篮、上篮这些几项不断的变换着不同的形式去练，可能这个每个年龄段啊他们练的东西大致的中心思想是不变的，可能他们的形式是不一样的，假如说四岁过渡到六岁的时候，六岁他可能练一些运球，可能运球要结合着这个做一些变相的运球啊，做一些这个双手的运球啊，做一些这个不同形式的运球，因为这个时候他首先他掌握了一定的这个运球的这个技能。对，然后假如说从六岁再过渡到八岁，哪怕再过渡到十岁，他这个不同的形式，可能做一些什么胯下运球啊、背后运球啊，结合着运球做一些投篮啊、做一些上篮啊、做一些团队之间的配合这种。 那到多少就可以开始打战术了呢？多大岁数？ 战术的话可能要大一点，以我的经验来讲啊，基本上十岁以上吧才会有一些这个战术方面的训练，因为这个战术训练的对。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因为孩子首先要对这个战术有一定的理解力， 对， 然后呢结合了自己的自身的一些技术，因为自己的一些自身的技术没问题的情况下才能把这个战术执行好。 就基本功得打扎实。 对，没错， 用4到5年的时间打好基本功啊，这是正常水平的小朋友。 对没错啊。 那多大的小朋友可以参赛的呢？只有能够听懂这个教练战术意图并且执行的小朋友可以，也就是说十岁可以参赛吗？还是更小的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比赛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小篮球联赛啊越来越完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联赛，包括北京也好啊，包括这个外地也好啊，有一些这个联赛，但是现在这个联赛的对孩子的要求呢，六岁是就可以参加的。 六岁就可以参加了，可是他没有战术可言呢，那不是瞎跑吗？ 六岁的小朋友是这样啊，他们的这个因为这个赛制他还是越来越完善嘛，六岁的小朋友他是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规则啊跟这个十岁也好包括八岁也好他们是不一样的，因为六岁的小朋友首先第一点他很小，他可能这个对这个战术的理解啊不是特别的透彻，所以说他们很难打一些非常复杂的这种战术，但是呢他们六岁的小朋友是可以打一些传接球的这种配合呀，包括这个运球突破的一些这些个人动作是可以做的。然后呢其实现在为什么六岁啊就有这个篮球，就这个青少年篮球联赛了呢？就是因为国家也在重视青训这一块。 对， 这个六岁的小朋友他们可以通过比赛，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家长也都知道，说我这个孩子啊会有一个困惑，说我孩子什么时候能参加比赛啊。 对， 这个因为孩子们 训练的目的呢，肯定是需要一个出口，出口在哪？出口就是比赛。 嗯， 孩子们可以通过这个比赛呢，得到锻炼，自信心啊，团队配合呀，包括他这个整个篮球技术的提升啊，心理素质的提升啊。所以说现在这个赛制越来越完善，从6岁开始呢，他们就有这个联赛，但是呢可能这个6岁的观赏性啊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他这个赛制也是相对来说包括规则什么的也是很完善的。 哦，那他场地篮筐用的也是相对较小的哈。 对，都是这个小篮球的标准的，他这个篮筐是1.6米的篮筐，然后用的都是5号球、 嗯、 然后他们是比赛，不像这种假如说咱们成人比赛也好啊，全场的5打5，他们都是全场的这个4打4的比赛。 哦， 对，然后他这个篮球的全场啊，小篮球用的这个篮球全场的尺度啊，跟咱们这个正规的篮球场的尺度一个半场那样。 嗯， 对对对 啊，半场左右就是一个攻防转换啊。 对对对，是一个对于小朋友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全场的这个比赛的攻防转换的这个距离啊。 哦，明白。那比如说在开始练习篮球的小朋友，他的训练强度要达到什么样呢？ 刚开始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因为刚开始的孩子呢，像这种这个学龄前的小孩啊，他们刚接触篮球会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兴趣，培养兴趣为主。 嗯， 因为首先第一点，让孩子们对这个篮球产生兴趣，他能坚持，他在坚持的过程中不断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去把他这个难度提高，强度提高。你像这个刚接触假如说4岁的这个最初级的班级，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在场上的时候有一些游戏，有一些跑啊，有一些跳的这些的类似于小一点的这种体能方面的训练，然后呢结合着一些运球，基本的运球，最基本的运球，可能通过一个周期大概2个月左右，然后呢换着不同的形式，可能增加一点难度的去学习这个运球。然后呢像刚开始的时候投篮可能就是假如说原地的投篮，但是他通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们可能会结合着这个运球啊去这种投篮， 那也是跳步了啊。 周期之后，对，再过了一个周期之后，他可能会学习上篮，学习上篮的过程中呢可能是原地的，但是再通过一个周期之后，他可能会结合着运球跑的过程中接球啊，包括传球啊，这种上篮不同的这个形式啊。对， 就进行开始了。一次课程大概需要多久呢？1个小时还是？ 像他们这个学龄前的，像刚4岁这种小朋友啊，基本上都是1个半小时的。 哦，1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那对于这么点小朋友，他能坚持住吗？ 其实1个半小时的话，对孩子来说还是没问题的，因为他、因为篮球这个所有的运动都是一样啊，他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热身的这个过程，因为避免孩子在这个跑跳啊上课的过程中有这种受伤的过程。然后呢，下课之前还会有一个拉伸的这个过程，因为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孩子们这个快速的恢复这个体能。对，其实中间的训练时间大概在1个小时多一点吧，但是会合理安排这个训练的时间。假如说我每20分钟做一次休息，或者每15分钟做一次休息。对，这样的话呢，而且我们场上的时候，教练会合理的把控这个训练的时间，会结合着一些游戏啊，包括孩子之间互相的这个互动啊，这些孩子们上课过程中是很开心的。开心的过程中，对，他就忽略了说啊，我会特别累，我会坚持不下来。对对对，就把这个问题就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但是他们大一点的孩子呢，假如说像10岁以上或者8岁以上，他们可能课程会变成2个小时的，这样。 也可能相对枯燥一点，因为他们的自制力会强一些。 没错， 比如说力量的一些训练呢、包括固定的一些跑投的训练，可能就要投多少个篮才行，那个时候显得枯燥乏味一些，但是有效的嘛。 对， 但小孩是不行的。 对，因为孩子小嘛，首先他这个他注意力不是特别集中，然后他的自控力也不是特别强，所以说不同年龄段呢，我们这边也是根据不同年龄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教学计划，然后呢不同的年龄段的不同的班级安排不同的这种教练。这样的话呢对孩子来说是更合适一点的，因为像这种小一点的孩子的这种班级，假如说4岁的班级，那你就要安排这个教练就要既有亲和力，然后互动性强，跟孩子之间能打上一片的这种。如果说可能那种特别严厉的，或者是说对孩子这个要求特别严格的那种教练，他可能适合带一些大一点的孩子这种。 对，小孩有点得哄着才能往前。这也其实回答了一些家长的问题，说哎呀这看着训练就跟玩似的，其实就是在玩中学。 对，没错没错。 嗯，是的，这么大点的小朋友，你不能说让他太过专注，因为他那个专注力就那么点时间， 对， 就十分钟，你让他专注完了之后，他就怎么着就跟不上了。 对，没错没错，因为这个孩子的他的专注力就在那，可能他这个十分钟专注力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他专注力的这个十分钟，哎，做一些这个篮球方面的训练。他注意力有一些不集中的时候呢，我们会哎结合着一些游戏在做篮球方面的这种训练。这样的话呢，他又把注意力拉回来了，觉得哎很好玩。这样的话呢，我很喜欢。然后中间假如说我们过渡一个休息的时间，回来之后呢，我们又做一些这个篮球专项的一些训练。然后再结合一些这个游戏类的东西，这样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然后咱们再说一说，就家长有些可能会担心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篮球还是有一些身体接触的，有些身体碰撞的，包括那个小朋友在场上练习的时候，他有可能有前眼没后眼，跑着跑着嘣撞上了，这样情况多吗？有没有可能在训练中产生一些伤病啊？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会有的，但是产生伤病的这个还是很少的，因为第一点，他们这个孩子小，他们跑的这个强度啊没有那么大，速度没有那么快，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教练的话呢，也会想到有这一点。假如说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会给孩子们讲一些这方面的防护。跑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抬头，然后呢，你包括你在咱们做游戏也好，包括咱们在训练的时候也好，你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一定要抬头看，因为篮球这个本身抬头看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包括比赛的时候也好啊。你要通过你抬头的过程中，你才能找到你的队友。找到你的队友的前提下，你的队友如果没有人防守的时候，你可以快速的把球传过去。但你如果要是低着头的话，你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成人比赛中阅读比赛的能力哈，他必须得看到全场才行，不能闷头打。 是，其实这个就是家长们会担心说孩子们比赛过程中有一些冲撞啊，有一些这个。冲撞的过程中会不会有受伤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最开始的这些问题啊，然后能反映到我们整个的比赛中的一些问题。像家长担心的这个呢，我们也都会想到，就是比赛，因为篮球呢，首先它是一个竞技体育，本身是有一个身体对抗的。 对， 合理的身体对抗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会有因为孩子小，他可能理解不到，他有的时候，假如说。比赛啊，有个小的比赛，他抢球可能撞到人、拉到人或者打人的这种过程，这种过程的话呢，教练会通过他的这个反映出来的问题去给他解答，告诉他说你这个哪个动作是不对的，在篮球的这里边是不对的，因为你这个动作是犯规的。然后呢，怎么告诉他去引导他下次把这个问题改正？ 其实，在训练他的篮球技术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规则意识感。 对，没错， 这个很重要。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家里边这个被宠的比较多，到了场面上之后，对，因为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的运动，有了规则意识，这在他其日常生活当中，包括他未来将会即将面临的小学生活，都会有一定帮助。 没错， 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和院教练聊了聊啊，关于这个小朋友从多大开始进行篮球启蒙比较好，包括这个启蒙阶段主要练习一些什么样的技术，未来将会怎么样发展。下一集呢，我们聊一聊北京范围内的一些。小朋友的比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升通道，好吗？那感谢运教练能够接受我的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